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昨天我们讲到了说很多的参观者啊，对故宫的文物医院特别的感兴趣，在参观的过程当中他们会不会有问题啊？那么志愿者是如何回答的呢？那么志愿者哈，会问哪些问题能够呢增强他与参与者之间这种互动呢？那么了解故事的详情，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当一群参观者走进一个房间的时候呢，志愿者导游会问呢，谁能猜出这台大的机器是什么搬进来的？因为呢，这个房间里面呢有一个特别大的扫描仪，但是呢旁边的门特别特别的小啊，按照它的这个大小啊，根本搬不进去这么巨大的一个机器。好，那么看看英文的翻译， Can anyone guess， 我猜出来 how this huge machine was movedin，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搬进来，这个 move in， 但是呢它也是一个被动语态，是 be moved in。 同时我们把这个词组啊 move in 呢给它提出来，它同时也表示说搬进去哈，往往是指我们搬家，比如说一个朋友啊准备要搬家，然后呢你会问 when do you plan to move in， 啊你打算什么时候搬进来哈，这个 move in。 与之相反的话就是 move out，搬出去哈，所以这个词 move in 和 move out 是指我们搬家里面常用的两个词组哈，搬进去搬出来。 One of the guys said as a group of visitors enter a room 哈，走进一个房间， in which a large scanning machine sat next to the doorway 啊，有一个大的扫描的设备哈，叫 scanning 啊 machine。 这个词啊我想很多同学们都会哈，因为这个词 scan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已经非常非常的普及了哈，这个 scan 扫描哈，我们需要比如扫二维码，但这里面它用的是 scanning 哈，扫描的哈一个仪器 scanning machines。 That was far too small for it to have gone through， 太小了，不可能呢让这么大的一个机器呢通过这个门搬进来哈，所以说导游呢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玩的问题。那么很多的参观者啊看到了这个门和这个机器之后呢，说诶啊，那么怎么搬进来的呢？因此呢很多人开始呢想点子了，那么有些人开始进行我们用一个词叫头脑风暴哈。有人会问啊，他们是在机器周围盖的房子吗？这是一个回答的方式。还有一个呢，诶，他是不是在房间里面一件一件的组装起来的？很多参观者的他的这个回答呢的确呢还是很聪明的，还是说很有创意的啊。那么看看这段的翻译， They build a room around the machine， 然后呢还有一个 It was assembled in the roomPart by part， 这个设备呢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装起来的哈，用这个词呢 assemble，A-S-S-E-M-B-L-E 哈，这个词呢是指在生产环节当中非常常用的一个词哈。我们说像一部手机哈，像一辆汽车啊，它都是呢 it was assembled part by part 哈，就一个件一个件装起来的。我们看那个生产的这个流水线呢，叫 assembly line。Assembly line， 这里面 assembly 呢是 assemble 的一个名词的形式，加一个 line 呢是生产的流水线。那么说在这个线上呢，每一个工人哈，你的工作呢只是说非常简单的就这一个步骤哈，你不需要做其他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工作还是蛮枯燥的。而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词呢 assemble 是做一个动词，表示说能够装起来哈，能够把一个东西呢集合起来。因此呢 assemble 这个词呢还有说人聚集的意思，比如说学生在学校的操场啊集合起来，就 student assemble in the school playground 哈，用这个词也是可以的。然后我们说旅游团或者这个参观者呢开始进行 began brainstorming， 哎，这个词啊是在我们上学和在公司里面经常用的一个词啊，表示头脑风暴，这个 brain 大脑后面加一个 storm 风暴。好，那么看一看这个回答是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说的呢是不对的哈。这个志愿者呢叫张学晶啊，他说到这台机器呢是从房间的另一边搬过来的， 那呢有一个后门，它大到呢足以容纳这个机器。好，那么看看这一段的翻译。 Not exactly, 张学晶 One of the volunteers said, The machine was moved in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om, 从房间的另外一个边挪进来的。 Where the back door is large enough for this big things. 同时啊，张学晶啊还解释了这台机器如何帮助专家精确定位文物受损区域的哈。那不仅仅呢说这个机器呢是如何搬进来的，当然这个问题呢跟文物修复呢关系不大，那么可能是一个我们叫 warm up 热身的一个问题，让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动脑去呢关注文物修复里面的一些细节。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他解释了这台大家伙如何来帮助专家能够精确的定位文物的一个受损的一个地方。好，那么看看Zhang also explained how the machine helped experts 帮助专家们 pinpoint、哎、这个词非常的好哈。 Point 我们知道的是点， pin 呢 P-I-N 呢像针一样的点哈，表示这个特别细小特别精准的一个词哈。 Pinpoint damaged area in relics 受损的一个区域，因此呢我们把这个词 pinpoint 这个提出来，表示一个人特别准确地指出这个问题。比如说上课呀在讨论的时候，大家能够非常准地 pinpoint the problem 啊，把这个问题能够精准地指出来。那么大家呢可以用这个词哈，这个 pinpoint 有的时候呢比这个 point out 更加的准确。接下来呢他同时说到呢，这就像去医院一样哈，在治疗之前你需要呢做一次 CT 的扫描才能发现这个问题所在，并指出呢这台机器呢事实上比 CT 的扫描仪更加的先进，因为呢它有 3D 的扫描的功能哈， 3D 扫描哈特别的高端。当专家们对情况有了准确的理解之后，他们能够更好的修复这些文物。It is like going to the hospital, 啊，像去医院一样。You need to get a CT scan to discover where you are having a problem. 那么说你需要呢进行一次 CT 的扫描哈， get a CT scan, 然后去发现 discover the problem. John said, noting that the machine is actually more advanced than CT scanner. 它比它更先进哈，这个先进这个词用的是 advanced, A-D-V-A-N-C-E-D, 哈，这个词希望同学们能够了解哈。我们看看这个词 advanced, 它呢原来呢表示前进的意思，但是呢后面加一个 ED 呢表示说更加高级的哈，更加高端的。比如说作为一个学英语的学生来讲哈，比如说你能考上特别高的一个级别，比如说能考到六级八级哈，或专八等等，那么证明呢你是一个 advanced learner 哈，是一个在英语程度上呢级别特别高的一个人。同时呢指一个设备哈，一个仪器呢也可以用这个词 advanced, 这个设备呢比另外一个设备更加的先进，那么 actually more advanced than CT scanner as it isCapable of 3D scanning, 哎，后面用的是它能够具有什么样的一个功效 ？Be capable of 加 something, be capable of something 这个词组，同学们如果能的话呢，给它记下来，非常好的一个字，表示一个人哈或一个设备能够具有什么样的一个能力哈。因此呢，在表示能力的时候呢，大家不要简简单单的永远翻译成 be able to 这个词组。当然 ，be able to 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今天我们学到了另外的一个词组 be capable of， 能够呢进一步充实大家的这个词汇量。后面这个 3D 扫描叫 3D scanning 啊 ，3D scanning 这个 D 呢是 dimension 一个维的一个概念哈，三维的一个扫描。Experts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restoring an object 啊，有更好的修复一个 object。这里面的 object O B J E C T 呢，就是指呢一个 damage relics 受损的一个文物。When they have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its condition， 能够更加精准的哈对这个情况进行有所了解。Accurate 这个词哈 ，A C C U R A T E 这形容词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很多遍了哈，同学们一定要对这个词哈能够了解，能够记下来，准确的一个理解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something。那么同时啊，穿过大厅，参观者啊可以在不同的房间里面看到不同类型的文物哈，那么其中有一个文物呢很特别，一个巨大的啊类似于花瓶的一个玻璃鱼缸，上面呢画的一些小的 图形和植物。好，那么首先穿过大厅 ,going through the hall, 哈、啊、这个 hall, 大厅 ,different types of relics could be seen in separate rooms. 那么说参观者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哈、啊、各个类型的文物啊能够在不同的房间里面 ,in separate rooms. One in particular, 哎这个词组我们已经聊过了 ,in particular, 表示特别的哈、啊、把一个东西呢单独给它拿出来哈、啊、做一个特殊的讲解。我们用 in particular, one in particular was a large vase-like glass fishbowl. 是一个很大的像一个瓶子哈、啊、那种的一个什么呢玻璃的鱼缸，我们叫鱼碗哈、啊、叫 fishbowl。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像花瓶一样的这个 vase,v-a-s-e 哈、啊、它有两个发音，一个是 vase, 一个是 vase 哈、啊、都可以哈、啊、没有问题哈、啊、但是呢它的拼写都是一样的 ,v-a-s-e, 但是发音啊不同的国家可能呢有所不同，一个是 vase, 一个是 vase,like glass fishbowl with little figures and plants painted on the surface.它的表面呢有一些图案和一些植物，这是一个特别精美的文物。当这个鱼缸突然变成了一幅迷你的风景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古代的中国人是多么的聪明。我们说这个呢简简单单是一个鱼缸，但是呢它会突然一个变身变成一个迷你的风景画。因为呢当把鱼放进去的时候呢，这个鱼啊看起来哈是在飞，哎，所以说特别神奇的一个鱼缸。我们知道这个鱼缸啊，它一般就是说放水放鱼然后看鱼在那动，但是呢这个鱼缸特别神奇的一点呢是把鱼放进之后呢，你感觉到这个鱼啊在鱼缸所呈现的一个景色的上方在飞翔啊，所以说特别的神奇的一点呢就出现在它是一个动的文物啊。 You can see how brilliant ancient Chinese were, 古代的中国人是多么的聪明啊 brilliantAs they turned the tank into a mini landscape, 把这一个鱼缸变成了一个小的迷你的风景画。With their decorations, 啊用他们的这个装饰啊。When fish were put inside, 当鱼放进去的时候呢 ,they looked like they were flying through the landscape, 感觉呢在这个景色里面啊在这个环境当中啊在飞翔 ,were flying, 非常具有立体感的这么一个鱼缸。好，那么最后呢我们看一看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哈，他做的一个总结。那么文物院呢就像我上周去的那家医院，我发烧了，但是呢在治疗之前医生们呢了解了我的病史，并在治疗之前完成了一次检查。我们在这里呢要遵循同样的一个程序哈，就是说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做了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呢特别明了的一个总结。 The Relic Hospital is like the hospital I went to last week. I had a fever, 发烧了。 But before they treated me, 啊，这里面这个 treat 是治疗不是招待的意思了。 Doctor went through my medical history, 对我的病史呢了解了一下。 And asked me to complete a checkup before they treat me with medicines.We follow the same procedure here. 啊，我们遵循，我们按照同样的一个 procedure here. 那么同时呢，在最后呢，补充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的修复。This is what we called scientific restoration. 啊，后面提到一个科学的修复啊，不是说完完全全凭经验啊来修复，叫 scientific restoration. 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Can anyone guess how this huge machine was moved in? One of the guys said as a group of visitors entered a room in which a large scanning machine sat next to a doorway that was far too small for it to have gone through. They built the room around the machine. It was assembled in the room part by part. The tour group began brainstorming. Not exactly, Zhang Xuejin, one of the volunteers said. The machine was moved in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omwhere the back door is large enough for this big thing. Zhang also explained how this machine helps experts pinpoint damaged area in relics. It is like going to the hospital. You need to get a CT scan to discover where you are having a problem, Zhang said, noting that the machine is actually more advanced than CT scanner as it is capable of 3D scanning. Experts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restoring an object,when they have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its condition. Going through the hall, different type of relics could be seen in separate rooms. One in particular was a large vase-like glass fishbowl with a little figure and the plants painted on the surface. You can see how brilliant the ancient Chinese were as they turned the tank into mini landscape painting with decorations. When the fish were put inside, they looked like they were flying through the landscape. Yao Na, another volunteer, said, The relic hospital is like hospital I went to last week. I had a fever.But before they treat me, doctor went through my medical history and asked me to complete a checkup before they treat me with medicines. We follow the same procedure here, Shan explained. This is what we call scientific restoration.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帕塔猫他所烤的蛋糕赢得了比赛的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So, Splat said, I'll bake my own super duper cake, one that nobody else can make.那这个时候啊，帕大猫就说，我要做一个我自己的超级蛋糕，做一个谁也做不出来的蛋糕。哈哈，他可真厉害。Splat said, let's see. I'll need a large pan, or two, or maybe three. 那帕大猫说，让我们来看一看，想一想哈，我现在啊，需要一口大锅，或者两个，或者是三个大锅。哼哼哼哼。要那么多锅做什么呢 ?Splat put in all the things he needed to bake a super duper cake. 那帕大猫把做蛋糕所需要用到的所有东西都放在了一起。Splat set to see more. More cake flour makes more cake power. Then he added one more thing. 那他对小老鼠西摩说我们的面粉越多，蛋糕粉才越多呢。然后他又加了一样东西。The cake was now ready to bake. But that last thing Splat added was a big, big mistake. 蛋糕可以开始进烤炉里面开始烤了。但是帕大猫最后放进去的一样东西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错误。Splat, bang, Now there was no cake, and there was a big mess. 现在没有蛋糕了，只剩下一团糟。Splat was too tired to bake another cake. He went to bed thinking,How will I win the TV? What would Super Cat do? 那帕大猫啊，累得实在没有办法再去烤一个新蛋糕了，所以他躺在床上想啊想啊，我该怎么赢得电视机呢？如果换作是超人猫，他会怎么做呢？ Then Splat dreamed of Super Cat. 然后啊，帕大猫就开始进入了梦乡，他梦到了超人猫。When Splat woke up, he knew what to do and how to bake his super cake. 那当帕大猫醒来的时候呢，他知道他该怎么烤他的超级蛋糕了。是什么方法呢？ At the contest, Splat was ready. Spike was there with his cake. Kitten was there with her cake.Plank had baked a cake too. 那到了比赛的现场，帕大猫已经准备好了。Spike 带来了他的蛋糕，那 Kitten 呢，也带着他的蛋糕来了。Plank 也烤了自己的蛋糕呢。Spike's cake was wider. Kitten's cake was prettier. Plank's cake was taller. Was Splat's cake super enough?那 Spike 的蛋糕啊很宽， Kitten 的蛋糕呢很漂亮， plant 蛋糕啊很高。那帕加猫的蛋糕够出色吗？ The judges looked closely at every cake baked. They tasted the cakes. They talked together. 那裁判们仔细地查看着每一个蛋糕，他们品尝着这些蛋糕，然后一起讨论着。Then one judge said, Our top judge will now award the Super Cake Prize. Surprise! The top judge was really Super Cat. 然后呢，有一位裁判员就说呀，我们的首席裁判官将要给超级蛋糕颁发奖励了。太惊喜了，是谁呀？原来我们的首席裁判官就是超人猫自己。哇哦，太好了。Splat the cat takes the cake, said Super Cat. He takes the TV. 然后啊，超人猫就说，哦，帕达猫赢得了蛋糕。我的意思是说，帕达猫赢得了电视。哇哦 ,hooray, 太棒了。Splat was very happy. When he got home, he said, Now it's time to watch Super Cat. 那帕达猫啊高兴极了。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呢，他就说，现在我们可以看超人猫了。It's you who takes the cake, Super Cat, whispered Splat. 那帕达猫一边看电视一边吃爆米花，他还小声地嘀咕着说，真正赢得蛋糕的人是你呀，超人猫。The end, 故事讲完了。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个故事可真有趣呀。那帕达猫啊，为了能够赢得一台电视机而去参加了烤蛋糕的比赛。大家都会做成什么样的蛋糕呢？帕达猫左思右想，他想做一个自己认为最棒的蛋糕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做了一个超人猫的蛋糕。我没想到啊，真正的裁判官就是超人猫自己，所以他赢得了比赛。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同学们，小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要有信心，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就好了。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Peter 老师想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思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Little bird, up in a tree, can you tell me what you see? Little bird, up in a tree, can you tell me what you see? When you're looking down at me, can you see?Lots of worms, can you see? Then wriggle and squirm. Little bird up in a tree, can you tell me what you see? When you're looking down at me, can you see the whole wide world?Crawling bugs, can you see? Snails and slugs. Little bird up in a tree, can you tell me what you see? When you're looking down at me, can you see? Centipedes, can you see? Tiny seeds.Little bird up in a tree, can you tell me what you see? When you're looking down at me, can you see the whole wide world? Won't you tell me, little bird? Little